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武则天的新宠们在接二连三的倒下，原本红得发紫的门下侍郎傅由义竟然死于自己的一场梦。红得发紫的傅由义有一天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登上了湛禄殿，这象征着什么呢？是否意味着自己有天命呢？傅由义只把这个梦说给了最亲近的朋友听，然后吩咐说，千万保密啊，跟谁也别说。那位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，傅由义这才放心。这位朋友确实谁也没告诉，他只告诉了武则天。随后傅由义倒霉了，四身官服全部作废，该换成囚服了。在狱中已经看不到曙光的傅由义自杀了，告别了这个曾经给过他无限幻想的人世，也告别了曾经让他无限风光的四身官服。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而已。傅由义摔倒之后，第六个倒霉蛋接踵而至，他就是右仆射岑长倩。岑长倩出身名门，伯父是贞观年间的名臣岑文本，太宗李世民的18学士之一。自小受岑文本影响，岑长倩勤奋好学，靠自己的努力在仕途上不断拼争。后来在武则天称帝的过程当中表现不错，因此被提拔到了尚书右仆射的高位。这个高位已经超越了他的伯父岑文本的位置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在领会皇帝意图上，岑长倩栽了个大跟头。他陷入了皇帝传子还是传侄的纠结之中。在岑长倩看来，皇帝百年之后当然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了，根本没有传给侄子的道理。为此他还专门给武则天上了一道奏书， 要求严厉斥责组织请愿团的王庆之，并且把请愿团给解散。这一次，陈长倩看走了眼了，他以为王庆之只是孤零零一个人，没想到人家的背后还站着五成四呢。就此，五成四将陈长倩惦记在心上了，除掉他那只是时间问题。公元691年5月，陈长倩奉命出征吐蕃，刚出发没多久，中途就被召了回来，一回来就被打入大狱，理由是贻误战机。还是那句话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在武承嗣的罗织之下，陈长倩一案牵连数十人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反对武承嗣当皇嗣，现在到了清算的时候了。公元691年10月12日，陈长倩等数十人被公开处斩，当初的新宠名单上只剩下来子寻一个人了。由于来子寻属于酷吏团队，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，因此他摔倒的速度要缓慢一些。一年以后，他被发配爱州，位于今天的越南境内，一去不返。前后不到两年，所谓的新宠一一烟消云散。没办法，谁让他们遇上了武则天这样的九段高手呢？在武则天的眼里，他们只是一颗颗棋子，并没有黑白之分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新宠灰飞烟灭，难道武则天手下再没有受宠之人了？其实有一个，这个人就是名垂青史的狄仁杰。狄仁杰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，好人跟好官其实可以合二为一的。以前我们曾经说过，好人不一定是一个好官，好官不一定是个好人。但是狄仁杰的人生经历表明，做好人与当好官其实并不矛盾，关键看你想不想，愿不愿意。因为当好官的同时做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狄仁杰第一次给李治和武则天留下印象，是因为一次据理力争。公元676年9月7日，李治接到了一封奏报，太宗李世民赵陵上的柏树被砍了。李治的头发顿时竖了起来，谁干的？李治接着往下看，大理寺卿奏报说，是左威卫大将军全善才和左监门军中郎将范怀义。在奏报的结尾，大理寺卿建议按照法律将二人开除官职。李治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，自己在位，先帝陵上的树却让人砍了，这不是把自己往不孝的深渊里推吗？李治随即下令将这两个人诛杀。这时大理城狄仁杰一挺身站了出来，按道理狄仁杰没有必要出来说话，他的领导大理寺卿，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长还在呢，天塌下来有领导顶着呀，你干什么非要站出来？狄仁杰说道，法律条文明明都在，陛下却不遵守，法律便失去了公信力， 百姓就会手足无措。而且这种事情西汉已经有先例，罪不至于诛杀。听了狄仁杰的话，李治冷静了下来，想想狄仁杰的话不无道理。虽然砍先帝陵上柏树可恨，但是按照法律只能开除，不能诛杀呀。李治便接受了狄仁杰的说法，全善才和范怀义总算保住了性命，被开除官职，流放岭南。几天后，给皇帝李治留下深刻印象的狄仁杰被任命为侍御史。李治看中了狄仁杰的人品。其实李治并不是第一个欣赏狄仁杰人品的人，早在狄仁杰只是并州一个小小法曹时，人品就让同事折服。有一次，同事郑崇智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地区出差，郑崇智一下子犯了难了，因为他的母亲年老多病，急需他的照顾。就在郑崇智左右为难的时候，狄仁杰主动找到了安排郑崇智出差的并州长史蔺仁基，请求替郑崇智出差。狄仁杰说，郑崇智的娘亲病得不轻，怎么能让他出差在万里之外担心不已呢？还是我替他去吧。别人躲闪有恐不及，狄仁杰却主动请命，这一下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。蔺仁基答应了狄仁杰的请求，从此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。相比于这个年轻人，以前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了。蔺仁基找到跟自己素来不睦的并州司马李孝廉，两个人便谈起了狄仁杰，然后相视一笑，相比这个年轻人，难道我们不惭愧吗？人就是这样，心宽了，天地就宽了。后来狄仁杰在仕途上兢兢业业，做好官的同时也做了个好人。李唐皇族之一的李贞在豫州起兵失败以后，牵连出六七百人，这六七百人又牵连到各自的家属，达到了五千多人。如果按照一般人的逻辑，一杀了之，简单省事儿。负责行刑的官员已经开始催促行刑了，身为豫州刺史的狄仁杰却请求暂缓，随后给武则天上了一道奏书。奏书中狄仁杰反复说明，这五千人并无谋反之心，只是被人牵连，恳请武则天仁慈网开一面。经过狄仁杰的恳请，武则天抬手放过了这五千人，由之前的斩立决变更为流放。五千人由此获得新生，这一切都因为有狄仁杰这个好人好官。在武则天的手下，狄仁杰虽然起起伏伏，但是武则天对他的信任始终不减。公元691年9月26日，狄仁杰升任地官侍郎及财政部副部长，同时参与政事，成为宰相团成员之一。任命之后，君臣二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经典。武则天说，你在豫州做出很多成绩，还是有人打你小报告，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呢？狄仁杰说，陛下如果认为我有过失，我愿意改正，陛下如果认为我没有过失，那是我的幸运，因此我并不想知道 谁打我的小报告？此番对话让武则天深深折服，若非心底无私，何来胸襟如此坦荡？然而令狄仁杰没有想到的是，即便他坦荡如此，还是有人想对他背后出招。唉，身在仕途，防不胜防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武则天革唐命开创周朝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，他们义无反顾地挤上了武则天号幸福快车，他们期待着能够搭乘武则天号达到幸福的终点。然而却没有想到，即便他们搭上了幸福快车，到头来还是有被甩下列车的那一天。前面已经说过一一摔死的新宠，接下来应该关注一下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酷吏了。他们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有力的工具，只是到头来依然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。公元691年1月，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季因罪被诛，他是第一个倒霉的酷吏，却不是最后一个。丘神季被诛后，第二个很红的酷吏也被甩下了幸福列车，这个酷吏就是周兴。此时他已经是文昌右丞及国务院秘书长之一，今非昔比。不过这一切都是虚的，武则天既然能够捧起他，照样能够摔下他。丘神季伏诛后，有人密奏武则天，陛下，周兴与丘神季同谋。于是一顶铁帽子便向周兴扣下。如果武则天想保周兴，一句话事情也就过去了。然而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对周兴烦了，便把调查周兴的事情交给了另外一个酷吏来俊臣。来俊臣审周兴的过程很经典，经典到创造了一个成语千古流传。来俊臣接到了武则天的指示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平常两个人依然称兄道弟，依然共同审案，依然在一个桌吃饭喝酒。喝酒的时候，来俊臣很苦恼很困惑，便问周兴，哎呀，最近我审案经常有人硬挺着不招供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招吗？周兴白了一眼来俊臣，心里有些不屑，棒槌，这都不会。周兴不以为然地说道，这个容易得很啊，拿一个大缸四面升起炭火，把那个被告放在里面，你看他招不招。来俊臣装傻充愣，似懂非懂，似乎还是没有弄清其中的技术原理，索性就让别人抬来一个大缸，升起炭火，在周兴的指导下，火烤大缸的装置便大功告成。正当周兴想趁机炫耀的时候，来俊臣唰的变了脸，奉皇上命令调查兄长，请兄长入瓮。瞬间周兴崩溃了，我的天哪，什么叫做作茧自缚， 自己不正是这样吗？入瓮就免了吧，我自动认罪行不行？随后周兴按照来俊臣的要求和盘托出，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，态度比一般人好得多得多。说着说着，周兴的神情有些恍惚，毕竟审别人的次数太多了，他被人审还是第一次，还真有点不适应。审讯完毕，周兴的心里也有了底了，因为他懂得规则，按照武则天的规定，第一次审问就坦白交代的有可能免于一死。现在自己已经坦白交代了，保住这条命是有希望了，至少比犯在自己手上的那些人已经幸运很多了。果不其然，武则天念在周兴以往有功而且又坦白交代的份上，免除他的死刑，只是把他流放到岭南。这一年二月，酷吏周兴踏上了前往岭南的路。九死一生，能保住一条命，周兴心中暗自庆幸。庆幸还是太早了，前往岭南的路上早有仇家等着他呢。前后被周兴残害的总共有数千人，这些人的家属每天都在心中问候着他，现在他们中的代表已经埋伏在周兴的必经之路上，他们要让周兴知道出来混的一定要还。不久，横行一时的酷吏周兴死在前往岭南的路上，死于自己的仇家之手。至于是哪位仇家就说不清了，因为周兴的仇家实在太多，无从查找。说起来也算是便宜周兴了，死了就死了，还在一个成语中请君入瓮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尽管是反派，尽管是臭名。周兴死后，武则天探听了一下民间反应，他发现民间都在拍手称快，看来酷吏的民愤还真大。武则天用眼角扫了一下酷吏的名单，眼神锁定在了胡人索元礼身上。此时的索元礼是从五品游击将军，他一度跟周兴和来俊臣比赛残暴，看谁杀的人更多，三个人的民愤都很大。武则天在索元礼的名字下做了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标志着索元礼酷吏生涯的终结。不久，索元礼也被武则天诛杀，从此只能与周兴到另一个世界去比赛了。还剩下谁了？剩下一个来俊臣，怎么办？先留着，毕竟狡兔还在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狄仁杰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自己刚刚任宰相三个月，就被来俊臣盯上了。狄仁杰是如何被陷害谋反的呢？他又是如何化险为夷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